到他家一马，从不参见他父子在外居宿分墨，偏到这段时候还不见回来。

我说大娘子，您别哭啊，您这一哭啊，哭的我这心里也怪难受的。不单是难受，我呀还是真伤心呐。这是天灾人祸，谁也没法子，不是？得了，您呐就忘开喽，想吧。 多谢二位赏茶。 不用谢，您呐准备钱就得了。 你们二人又到我家做什么来了吗？ 您听我跟您说，奉了老爷之命，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，跟上回一样，还是每人一贯钱。如今你们家就剩三口人了，三贯钱就成了。 慢了，乡亲里我家买卷的前十贯，当日被二位拿去了五贯， 不错， 连人家中又用去两贯。 哦， 如今我家只有这三贯钱哩。 哎，正合适。 哎呀呀，若是被二位拿去，我婆婆是怎样的？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，我们管不着。 快拿钱去。 二位上茶，多多宽大些吧。 少废话， 拿钱去。 别磨他，拿去，快点着，快点着。哎，小孩子少废话啊！ 上茶，可怜我家不幸，宽大些吧。 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 放下，放下， 少废话，快点，快点，伙计，哎，收钱，哎，走人。 哦、哎呦，什么事儿啊？ 少管闲事，走着。 Thank you.